加纳全国民主大会等24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花篮，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。